来四季扶摇。 台湾之间轻轻响， 台湾之间轻轻响， 大地春晖满庭芳， 大地春晖满庭芳， 人人都有新希望， 人人都有新希望， 家家户户都安详啊。恭喜啊恭喜啊，年头迎接发财路呀，恭喜啊恭喜啊，新春飞来四季福呀。 小孩子了满脸喜气笑，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